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新杰外博士。 我们这一集呢有预告，上一集有预告要聊原始点和秘密，以及秘密谈到的吸引力法则。所以我们第一段还是先聊聊近况吧。 好，你先。 我这个周末连假三天看了家里面人推荐我看了《我是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李玟 Coco 的女歌手，你还记得她吗 ？Coco 李玟， 她在我国中的时候超级红的， 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吧。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励志的。她那个时候在鼎盛时期的时候，大概是《卧虎藏龙》的时候，她唱了片尾曲，然后《卧虎藏龙》就这个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然后也顺利的得奖了。那李玟呢就顺水推舟的呢就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唱了卧虎藏龙的片尾曲。那这个是国际的舞台，然后他就红极一时。你还记得这个盛况吗？ 不记得。 完全忘了，因为他后来嗓子坏了。 他是因为嗓子坏才淡出演艺圈的。 对，他嗓子坏了，所以你知道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我是歌手啦，中国好声音啦，或者是相关联的那样的选秀节目里面最喜欢塑造悲情。这个你有耳闻吧？ 没有。 他们很喜欢诉诸悲情，然后让那个听众能够融入到这个参赛者的角色故事里面。那我觉得他成功了。他就把李玟说这嗓子坏掉之后他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以前对他来说唱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就像上帝给他的礼物一样，随便唱都很好听，稍微练一下就可以唱得很好。结果嗓子坏掉之后发现怎么唱都很难听，怎么唱都唱不好，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积极的做复健，重新学习歌唱的技巧，终于再度的站上了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你有没有觉得很励志？ 对。 是不是很符合那个英雄旅程的公式？对，我大概这个周末就是看了我是歌手的李玟唱了一首 What's Up 这首英文歌。然后他一个礼拜会都会评分，然后他这个礼拜拿到了他这个礼拜的冠军，这样子。对，还蛮励志的。大概就是这么一点点心得跟大家分享。那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啊，这个周末我看了传说中的琅琊榜。 那琅琊榜 它也是一个很励志的片哦。就是男主角在年轻的时候啊全家被陷害，然后呢剩下他一个活着。那他活着，但是他的样貌都变了，所以别人认不出来，所以他筹谋了很多年回到京城里头要报杀应该算杀全家之仇吧。 怎么跟那个基督山恩仇录的那个结构有点像。 复仇的电影大概都是这种调调的， 就是难免逃不出这个架构。那它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元素让你觉得好看呢？ 元素就是它不太拖泥带水。那个有几个大恶人在中间的总共54集这样的，有几个那么你会认为可能会拖到48集才会死掉的坏人，哇，他中间20几集就把他干掉了。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这家伙拖泥带水。我很讨厌看那种吃个饭就吃了20分钟的那种电视剧，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 对, 對，所以说就剧情很紧凑，你会一直想点下去。 这会不会是一种21世纪的一种戏剧的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你讲到这个琅琊榜，那个很多种念法嘛。好，就让我想到《甄嬛传》。《甄嬛传》中间也让那个华妃死了。 哦，对啊。 然后中间他也剃度出家，有高潮有低潮，有高潮有低潮，有高潮有低潮，好像有分这个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第三时期跟第四时期。 对， 感觉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一种戏剧的一个结构？像我们以前就还蛮喜欢那个日本的偶像剧的结构，小巧而精致，我们也讨论过那个半泽直树嘛， 好像有， 也是小巧而精致。那可能中国的戏剧他也有掌握到这个精髓，但是他还是想要拍一个50集70集， 所以他就把它变成它其实可以拆成3季，但是它就把它合成1季，一季里头播了50几集。但是你会觉得自己看了3季那么长？ 对，可能是这样的模式。也算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一些看影片或者是看选秀节目的一些心得啦。好，那近况报告完了，所以我们下一段就是聊聊原始点疗法和秘密之中的吸引力法则。 好，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博士希姐。 我们上一集说要讨论原始点疗法和秘密之中的吸引力法则，那先聊原始点。 原始点是什么？ 原始点呢，是一个算是中医师吧，叫做张兆翰。这个字念不念兆？我确认一下哦，这个字念兆吗？对，这个字念兆，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刀。你应该知道这个字吧？金字旁在一个刀。好， 哪个刀？ 这个刀子的刀。 哦，好像 没有感觉这个字。 好，就是用刀去削金属。 好，不废话。 会发出的声音。 说什么是原始点？快。 哦，然后他的太太呢？这个有一个小故事。他的太太生病了，然后就绝症，不会好。他就想说，或许我应该去复习一下我以前念过的一些中医的教材素材，好好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发现，可能透过按摩的方式，可以做这个治疗，因为既然化疗啊、放射治疗啊等等的。切割啊，开刀可能都没有方法了，都没有用了，他就死马当活马医，就采取这个触摸跟按摩的方式。对，那他觉得触摸跟按摩的方式去触摸和按摩受伤的那个地方，可能并不是根本的方法。这个受伤的地方啊，生病的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源头。那这个源头呢，就叫做原始点。 哦， 原始点就是，比如说我举我个人为例好了，我右脚膝盖已经不舒服2个礼拜了，然后只要稍微伸直，就会听到咔咔一声，咔咔一声。好，那如果按照正常的热敷和按摩的方法，我是不是应该要针对我的膝盖去做热敷？去做按摩，甚至我要擦这个什么那个沙龙巴斯啦、极乐啦、热力啦等等的微烧，针对患部去涂抹。好，那依照原始点的疗法指出呢，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不是原始点，那只是一个影子，换步只是影子，但事实上你要去按摩的是它的本体。好，那对膝盖来说，它的原始点就是在膝盖的上方大概15到20公分的地方，有一些穴道。好，所以你应该要去按摩那些地方。按摩那些地方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受伤的地方，所以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没有用。可是实际上去按摩那些地方的时候，会让你本来疼痛的那个地方好起来。那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好，那这个是外部治疗的部分。那内部治疗呢？就你刚才按摩是外部嘛，那总要有内部的部分。内部的部分就是喝姜汤，姜就是那个老姜、生姜，我们会拿来切片放在生鱼、放在这个寿司旁边的那个姜，要喝姜汤。大概就是这两个，这个叫做原始点疗法，内外双修。好，经过我两个礼拜的测试之后，我觉得效果有限。 也许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始点。 也有可能我没有找到真实，因为我只是看 YouTube 影片这样瞎琢磨。 我提出一个进阶式原始点疗法。 好，你可以说说看。 也许你看 YouTube 影片，他给你一个公式，你就照着那个公式来聊。但是呢，这其实有点像是下游发生的水灾。 对。 然后呢，一般来说，可能下游我们就开始多盖一点水道啦，引水啦。但是台风天来的时候怎么办？不行啊，所以你上游还是要处理嘛，对不对？还是要盖个水库。那今天呢，比如说是台北地区，那当然是要治翡翠水库了。但你看 YouTube， 他可能讲的是石门水库。所以你还是要看水库在哪里，要盖在哪里。 对，这其实就是我身为一个外行人，我在乱练功。刚才我们第一段有提到卧虎藏龙，卧虎藏龙拍第二集了，在那个Netflix 上面有，已经可以点选来观看了。好，第二集还是英文发音， 是袁和平导的那一部吗？ 啊，对对，袁和平导的《卧虎藏龙二》， 他的名字好像不叫《卧虎藏龙二》， 但是里面有那个杨紫琼，而且角色人物是相关联的。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卧虎藏龙一》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反派，好像是郑佩佩演的吧？反派，他呢就是拿了这个半本经书，就在那边瞎练，练到自己身体都坏了。然后那个章子怡。这个角色呢，看到他师父就是这个在乱练，他就拿来看，发现原来师父不识字啊，师父乱看啊，他就指导他几招，就是师徒一起学习，教学相长，结果章子怡就藏了几步，所以章子怡就出师了，就练得很好，可是他师父就练了乱七八糟了，我觉得我就是他师父，我只是。看了这个 YouTube 影片，就针对原始点疗法瞎练，所以可能效果有限。但是网络上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啦，觉得说这个治疗方法还蛮有趣的，还蛮有效的，不是蛮有趣的，还蛮有效的。对，但我觉得他这个背后的故事其实也蛮励志的，就是一个先生为了自己的太太而去学习一种创造一种新的疗法。其实还蛮感人的。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假是不是真的，但是至少他成功的让人们愿意去多了解一下这一门学问，这个疗法。而且他也没有卖大家任何产品，他没有卖那个什么推拿棒啊，或者是什么煮姜汤的锅子啦等等，都没有，他就免费推广，就发小册子鼓励你去学习，还有发执照，你可以去上课，然后把执照给你。大概就是这样，原始点疗法。那这个秘密的吸引力法则跟原始点可以扯上关系吗？ 扯不太上。但是我想吸引力法则很多人都听过。大概就是它的理论大概就是说你内心里怎么想，想要什么。就会发出一个磁一个引力波，把你真正 想要，这不管是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想要的那个东西吸引过来。如果你想的是负面的，那那个负面的东西就把你吸过来，就把你吸。但是我的想法呢，嗯，我这个人比较科学一点，你是知道的， 嗯，是， 嗯，这比较，我举一个比较科学一点的例子好了， 嗯， 比如说你郑伟刚， 是， 你很想要，比如说你很想要一个 PS4 游戏机， 嗯，我真的很想哎，欸，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用了原始点疗法？找到了我内心中的渴望。哎，欸，我最近真的，我最近真的在 Google PS4。 你怎么不跟我借？ 好啊 ，PS4 现在借 QQ 了。好，那个 PS4， 假设你很想要，哎，欸，那但是你没有钱呢，啊，但你就很想要嘛，对不对？你可能就告诉了我，嗯，我 B3，哎， 嗯， 然后我们看，哎，欸，伟刚生日好像快要到了， 哦。 哦，我们两个就凑钱买了一台给你，哎，你就真的好像得到 PS4， 你就会觉得哎，吸引力来了，就是真的吧？但其实啊，那是因为你先有这个念头，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 action， 那这个 action 呢，可能会就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甚至你自己会想要更努力的去赚钱存钱，然后接着你就会买到或得到，你懂吗？这。 我懂， 但是 我有两个例子可以应和你。 对对对， 哎，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讲这两个例子。 嗯。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新杰。 啊，刚才提到这个秘密吸引力法则，那我提到说有两个例子。哎，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很感人的影片哦，是一个短片，就是哥哥想要买仓鼠，但是他没有钱，但他平常就一直念说想要买仓鼠，然后他的妹妹呢就拿出他的零用钱。换算折合台币大概1000多块，买了仓鼠给他哥哥，然后就给他一个惊喜放在他的床上，然后带他哥哥说我买了一个礼物要给你，然后哥哥看了之后就感动的抱着他妹妹痛哭，一个大概都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诶，这完全符合你刚才所说的，如果他平常没有在那边碎碎念说我想要仓鼠我想要仓鼠，他老妹怎么会花他的零用钱去买仓鼠呢？ 嗯， 所以吸引力法则成功啦，他一直念啦， 啊，我的意思是说，欸，吸引力法则有没有某些人想的这么灵异，你懂我意思吗？ 嗯哼，他也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 嗯，然后但是我自从呢，欸，我只看了一半，然后我就想说，欸，我这么想要钱， 嗯， 然后我就照他里头说了一些，欸，比如说你晚上睡前思考幻想一下自己是乐透头主，哎，我本来啊，嗯，我因为我是每一期的大乐透都会买2张，大福彩都会买一张嘛。然后哎，之前好一阵子连个毛都没中，哎，最近这个月啊，中了2次200块，哎， 哦， 哇，这是不是吸引力法则？ 已经有朝着那一条路迈进的那个契机了， 嗯，啊， 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拉回。现实世界， 欸，等一下，嗯，我第二个例子还没有讲啊， 哦，对对对，你先讲一下。 我用极短篇把它讲完。我周末还看了一部电影叫《星际效应》。《星际效应》在第3季我们提到科幻片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提到《星际效应》，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 欸，它这么有名的一个电影，我们居然在第3季科幻片的时候居然没有完全没有提到它。好，我简单的交代一下，他认为爱可以穿越一切。作为一种通讯方式，因为爱可以让两个人在茫茫大海之中，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你，那个梁静茹的歌，哎， 我乍看之下我也觉得太扯了。当那个女主角讲出这段话的时候，她讲完之后她自己也笑了，她觉得自己讲这话很可笑。诶，结果 结局的时候，男主角真的用爱找到了他的女儿。 嗯， 这是一部科幻片耶，而且是里面还蛮多硬科学的。结果最后告诉你通讯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爱。那这个爱基本上就是你说的吸引力法则嘛。 嗯，不太一 样。我想要见到我女儿，所以我的意念强到会变成一种通讯方式、传递方式。 不不不，那是电影，那是科幻。我现在说的是现实世界， 哦、 你懂吗？ 哦、所以你刚才本来是说你觉得它是可以用科学、科幻、科学方法来解释。 嗯， 但是你要翻盘嘛？ 我没有要翻盘啊，但是我要讲一下维基里头对于吸引力法则里头的不是维基啊，是那个 NBA 智库的一些解释、啊嗯、他举了孙正义的例子、嗯、但是我 孙正义提点一下软体银行的总裁、 哦、对好孙正义比如说他就举说孙正义很早以前给自己一些人生规划然后后来做到这样的但是你要想有地球上有大概70亿人口、嗯、也有很多人也有孙正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做到的可能就只有孙正义和郭台铭所以说、嗯、我的意思是说科学一点的想法不是只看那个实证的那个例子你要连失败的例子都看那你会发现也许、哦、心理力法则好像只能在某些比较小的简单容易达成的地方好像这么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比如说我希望我刚明天中午送便当来给我吃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可能达成、 嗯 对， 嗯嗯嗯，答案是不可能达成，我很忙啊、 嗯、之类的。 但是相对于中乐透来说，这个的执行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对，对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懂吗？ 嗯 ，OK。 说到这个啊，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在过年期间去百货公司参加那个直交杯比赛。 那是什么？ 就是宝杯啦、哦，就是丢那个半圆形的那个、嗯，然后一正一反就是醒杯。好、哦，醒杯，好、哦、醒杯，好、哦、醒杯，醒！我还在讲十遍，因为他连中十次哎。 那他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小神请回家？ 没有，他就拿到2000块的那个百货公司礼券。 哦，是啊、哦。 但是如果他再醒杯再两次的话，他就可以获得好像几十万的礼券。 哇哦！ 但是那一天好像他就已经是第二名了。然后在第一名好像就多了一次，也是没有到十几万。 嗯、 对，但是十次你用数学的方式来算一下，是二的十次方1024分之一，1000个人里面才一个，而那个刚好是我亲戚哦。 哇， 我某种程度上也觉得他有运用一些吸引力法则，因为他真的很喜欢逛那间百货公司，所以他真的可能很想得到礼券。然后也真的就是他得到了2000块的礼券。 嗯， 好，那这个又符合你刚才第二项所说的，这个基本上1024分之一还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嘛？ 对， 比那个中乐透彩什么几千万分之一几率高啊。所以对他来说，他就会相信说，嗯，真的有吸引力法则，因为他所尝试的是一个小项目。 嗯， 但是可能大项目他一样是没有成功。因为这70亿人口里面能够幸运的得到的就是那几个人而已大概就是这样嘛 嗯， 你还要为吸引力法则再下什么样的结语吗 我下一段我用吸引力法则来说一下里奥纳多的事情好了 好里奥纳多今天晚上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 好 好我们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外婆，是希杰 啊。这个里奥纳多啊，魁违了23年啊，终于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对， 前面入围都没得奖。大概简单报告一下，他前面有拍什么《恋恋情深》，演一个智障弟弟，好，然后拍这个《神鬼玩家》，演一个千面人，《血钻石》好，演一个军火商，《华尔街之狼》。你有看《华尔街之狼》？ 当然有，好像跟你一起去看的吧。 是不是那个跟他一起演的那个演员得到了奥斯卡？狼性的呼唤，结果他没得啊。他明明就是男主角，结果是他的对手，演他对手戏的那个对手得了奥斯卡。然后今年演这个不是去年了，演这个熊打架， 神鬼猎人， 熊打架神鬼猎人、跟熊打架，然后演一个猎人嘛，终于得到了。这跟吸引力法则有关吗？ 这个你看你怎么想哈。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先从他很久20几年前拍的那个《恋恋情深》开始讲起来。我相信那一届奥斯卡他一样也有想说，我希望我是这个男主角的得主。 他是男配角，不好意思， 男配角 纠正一下。 然后之后的神鬼玩家，血钻石，应该都有想吧，多少都会有点想吧。 都有想，一定有想， 但是 都入围了怎么会不想呢？ 但是按照吸引力法则呢，他可能就会想说，讲说可能会有点怀疑啊，真的会是我吗？这样吸引力法则、按照他那一派的说法是，你不要有这种怀疑的念头，你要打从心里就是相信自己就是奥斯卡的得主。 我可以模拟一下。 好，你模拟一下。 比如说恋恋情深啊，入围、我那么年轻十几岁就入围，少年得志大不幸，应该不会得奖吧？可是又好想得奖哦，我演智障牺牲那么大结果没有。然后演神鬼玩家，神鬼玩家，我觉得你觉得神鬼玩家他的演技有很好， 经典啊，对不对？ 是经典啊，但是那个一样是耍帅的电影啊，我觉得有点耍帅了。 因为剧中的那个人就是要耍帅啊。 好吧，就扮演在剧中，他扮演剧中那个人，而剧中的那个人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什么机长啦、律师啦、医生啦，全部都是看电影学来的。所以就是电影明星演一个电影的角色，在电影的角色里面看电影学习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没得奖嘛。然后写钻石，写钻石的时候他已经有点老了，开始在脸上有那个有一些皱纹，有一些岁月的痕迹。他入围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想说，前两次都没中，这次一定是我了吧？而且这部片这么样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那年好像颁给黑人嘛，一定还有比他更政治正确的嘛？ 所有入围的人都马会想说，希望是我。难道是比谁的吸引力强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但里奥纳多他有个特色，就我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说，因为华尔街之狼没有得奖，所以他就放弃了演艺之路，他继续，并且他愿意去挑战更难的演技，比如说《神鬼猎人》这部片，他可能有大概有5/3必须要爬着演，你知道吗？ 对。真的要爬的演，他其实在演华尔街之狼的时候就爬个一小段了。 对，真 的 是，天哪， 神鬼猎人应该爬更多吧， 真的很辛苦。所以说这让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有个香港演员，我们台湾那个叫什么金马奖是吧， 金马奖，对， 有一部电有一个香港的四大天王第一名，他也是好几部电影就是入围了金马奖，但是一直都得不到，一直到他应该是20不知道多少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金马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演的都是跟里奥纳多一样，都是耍帅片。就那年他得奖的是他戴了一个粗框眼镜，演一个神秘的，就是相信，就是有点那种鬼怪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就不再是耍帅片了。 是三金。 对，三金。 就是他演， 哦，他演那个先生， 结果因为他那部片没耍帅，那些评审中，哦， 那部片他演的超像一个好丈夫， 对，但有点怪怪的， 完全不耍帅，但是怪咖怪咖的， 对对对，就那部就得金马奖了，影帝。哦，哎，是不是跟里奥纳多这个情形有点像？就是他终于不耍帅了，那他 终于不耍帅就会得奖啊。刘德华好像也是吧？ 刘德华好像也有一样的情形。 哎，我刚才啊忍不住查了一下《血钻石》这部他自认为自己超级政治正确的一部电影，因为《血钻石》是在讲述那个非法利用那个黑人弱势去开采钻石，所以那个钻石都沾有血，是一个非法的钻石。嗯，哎，超级政治正确的一个片。哎，可是得奖呢？那一届得奖最佳男主角是黑人。我绝对没有种族歧视的那个这个部分，但是你怎么能够跟他们比政治正确呢？所以里奥纳多当时一定有怀疑自我，说嗯，虽然我拍的片已经很政治正确了，但是我的对手好像更政治正确啊，还可能心生怀疑，就没中。 那，我刚刚还没讲完。 啊，好， 里奥纳多，我刚说他没放弃嘛，对不对？他继续拍了嘛。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算是吸引力法，就是大家看他一直没有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所以这些喜爱他的人甚至不喜欢他的人开始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念力，每次奥斯卡要颁奖的时候，里奥纳多应该要中了吧，该中了吧，甚至已经影响到评审了，你知道吗？ 评审也觉得今年再不给他可能 就搞鬼， 可能就会被人家怎么样？ 太针对，对，然后之类的，反正就是，反正就是颁给他了。就是 网络上有人说，如果他今年再不得奖，他今年是跟熊打架嘛，然后打了半死不活，而且你说他剧中很多都在趴行嘛， 对对对。 今年再不给他的话，他下一部电影要演死人，直接一出场就是死人。 那个小短片还蛮好笑。 我网络上最近一直都在恶搞里奥纳多，我觉得确实也是蛮幽默的。 对，我的意思是说，哎，这已经如果心理法则是对的话，那他已经不只是里奥纳多，是全体观众还有评审大家的吸引力。所以 全世界70亿人口可能有1/5都在用念力。 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等久了就是你的嘛？就是当你够坚持、肯努力，大家都看到。大家都会帮你啊。 欸，那我再提一个人好不好？这个人就提完我们就不谈他，就提他就好了。那个金凯瑞没得奖啊。 然后呢？ 他戏棚子待那么久从来没得奖啊。他是先演搞笑片，然后再去演认真的片，然后也有入围，也没得奖，然后又回去演搞笑片。他已经放弃了，他已经做他自己了。那是因为他念力不够吗？ 我想是因为他没有做一些行销法，他没有在他的 FB 上说 fuck 我又没得到，类似像这样。他如果 我好可怜，对对，为什么不是我， 然后粉丝就帮忙转传啊，然后等等，就渐渐的再演个10年应该就可以得到了吧。 好，还是我们帮他好了，反正金凯瑞提过就好了，他也是没得啦。很可怜。好，那下一段我们再来聊其他的。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说我还不是细节。 好，刚才提到那个我的亲戚去宝贝，醒杯醒杯醒杯醒杯醒杯10次醒杯，然后就拿到了礼券。哎，其实醒杯跟投3分球有点像。最近有一个很红的 NBA 球星叫做 Stephen Curry， 他也是很变态啊。最近应该说这半年 那个 NBA 基本上就是他称霸，他的三分球真的很变态。我刚才给你看影片，你有没有看？ 有啊。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吸引力法则？ 我觉得他那个不是吸引力法则。我先等你讲完，我再评判。 哦、好，哎、欸，那简而言之，言而简之，我觉得他非常的这个变态。其实我并不是想要谈他，我比较想要谈他的教练，就是这一季的教练，就是 Steve Curry， 不是 Curry，Kerr， 好，他的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他的教练是 NBA 现在职业生涯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纪录保持人，就是打了很多球季累积这么多的三分球投射，命中率最高的纪录是 45.4%， 他现在还是纪录保持人。即使是最近这几年很红的 Curry 也没办法超过他的教练。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就是教练自己就很爱投三分球，所以来到这支球队之后就让整支队伍都投三分球，然后 Curry 也不负教练的期望，就表现得非常的变态。然后我刚才给你看的影片就是在中场，对，在那个过了中线两步之后就投进了一个超远超扯的一个三分。我个人是觉得啊，反正就是很扯啊。好，那你要讲他不是吸引力法则，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上一段我把一个灵异的东西科学化，那这一集呢，这一段我要把科学的东西灵异化。 哦、 我怀疑啊，科瑞他有超能力。 超能力？超能力？ 他的超能力，要么就是时间定格，要么就是他可以控，就是用念力去控制。球的路径，微调 球的路径， 微调， 微调，弹道微调。 因为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科幻美剧，比如说《X 档案》 啊， 里头就会有一些有念力的怪人。我怀疑啊，他你不觉得？那看他连投了那么多三分球之后，你不会怀疑他是拥有某种特殊能力的超人吗？ 我觉得 有点是很怪，有点怪。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的教练他的教练那个克在2003年的时候有写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呢就是描述他现在观察到的几个三分射手的表现。而那一年呢，科瑞根本还没长大，他才念国中而已，所以他那个克在描述，就他的教练在描述的那个三分射手，他心目中最佳的那个三分射手呢，绝对不是 Curry， 因为他年纪还太小。他就写说要有这个超强的运球能力、突破能力，然后稳定的投射能力，然后超截能力、过人能力，但是防守不重要，防守就随便，因为三分射手就是射射射射射，防守就其次了，不是很重要。他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然后就拿了很多范本，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投射能力要像谁，运球能力要像谁等等的。就过了12年13年，他自己当教练的时候，科瑞就跟他12年前13年前所描述的那个人一样了，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依照这个科尔教练在12年前13年前所描述的那个人， 还是科尔教练这个想法真的太强烈，所以吸引到了把科瑞变成这样的人。 他的吸引力法则，他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人来帮我打球，我当教练的时候找一个这样的人来帮我打球，他一直想一直想，这个人就被他的吸引力法则创造出来了。然后科瑞可能自己也觉得很讶异，我以前没那么准啊，怎么这2年这么准呢、哇，好悬哦，应该是超能力啊，不是吸引力法则。 你能不能在我们这一集啊，可能片头或者是最好是片尾的地方放一下那个 X 档案那个音乐， 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 是那个吗？ 可以吗？可以吗？ 哦，可以啊！我上一集我还放了笑声了。 好， 我们不是有谈到笑声吗？我还放了一小段笑声。 OK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放一小段噔噔噔噔噔噔的音乐。这一集瞎扯太多了。那这一集的标题名称要定什么？ 我不知道。 会不会 Curry 其实是找到了他的原始点？ 都可以 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帮他按摩。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一些东西神化了，好不好？ 好， 有些观众听了真的会相信，你知道吗？ 哦，好，反正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练球，很认真练球，很认真，因为很认真，嗯，所以我做到了。不管是 Curry 还是里奥纳多， 好， 大概就是这样吧。好，鼓励大家，英雄旅程嘛，就是要付出努力，找寻伙伴，迈向成功之路。那好啦，这集就这样吧， 拜拜， 好，晚安。